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。从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开始，以后每年的冬奥会都有了属于自己的主题歌曲。这届冬奥会的主题歌曲叫做《Fire in Your Heart》，心中烈火。而演唱这首歌曲的是挪威家喻户晓的国民歌手希舍尔，他梳着一头清爽的短发，脸上总是挂着如阳光般灿烂的笑容，浑身充满了活力。他的形象和他的歌声一样积极向上，充满正能量。其中几句歌词翻译过来是这样的：为了前程，你知道要努力去赢得胜利；为了目标，你知道要斗志昂扬。赛场我来了，请给我力量，我若掉队，你伸出手掌，无论如何陪在你身旁。你的热情充满胸膛，你就是黑夜的星光。在冬奥会的赛场上，有拼搏，有战斗，也有相互扶持和相互鼓励，这并不是一个人的赛场。这首歌无论是音乐还是歌词，都让人斗志激昂，热血沸腾。或许在每个运动员心中都有一个关于梦想的热烈的火苗在燃烧，期待在冬奥会的赛场上爆发出来。中国女子速滑队的运动员叶乔波就是其中的代表。在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上，叶乔波夺得了女子1000米速滑铜牌，但是这枚奖牌来之不易。在奥运会之前，他的膝盖严重受伤，挪威的医生曾在他的膝盖上打了3个小眼，取出指甲盖大小的一大块和3小块已经碎掉的软骨。一般人膝盖伤得如此严重，可能连走路都要拄拐，但是叶乔波去参加了冬奥会。 这事业执着追求的到那种疯劲儿、疯狂劲儿的话，如果他没有一定的毅力，是坚持不下来的。那一旦到了这种境遇呢，相信什么事情都阻挡不了。那很多人说我是有一点有点特别，但是如果我没有这种个性，没有这种特别的东西的话，我相信不会有今天。 在叶乔波的一生当中，让他觉得最骄傲的不是自己一次又一次地站在领奖台上，而是在自己摔倒的时候，在自己历经坎坷的时候能够勇敢地爬起来，那一瞬间才是叶乔波最高大的时刻。叶乔波心中的火焰一直在燃烧，从未熄灭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。 冬奥加速度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为您播出系列评书《登峰冬奥故事新编》。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、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。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，届时世界各国冬奥健儿将齐聚北京，感受北京的深厚文化魅力，感受中国人民的热情和真诚，感受中国的发展和进步。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当中，极具挑战和观赏性的高山滑雪比赛和有雪上 F1 之称的雪车雪橇项目都将在延庆赛区呈现。作为北京市延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，延庆区曲艺工作者发挥非遗项目的特